听着耳边的旋律，很多人说，哎，这是来自于舒曼的交响曲，在节目里真的是挺少听到的。是的，其实在节目里放交响曲是啊，我比较怎么说，能免则免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总是觉得大家的时间有限，有的时候呢可能仅仅能够接受的就几分钟的段落，但是呢几分钟真的是展现不出交响曲的魅力。但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是舒曼的两部交响曲，当然还是片段了，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会回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聆听到的是20世纪的捷克指挥大师库贝里克和柏林爱乐团在1964年的这版录音，舒曼第二交响曲，这是第一乐章。 音乐时光机，今天我们回到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聆听的呢也是捷克指挥大师拉斐尔·库贝里克和柏林爱乐在1964年的录音。舒缓的旋律好像是大自然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而库贝里克这位老一辈指挥家当中精力充沛的人物，他高雅的艺术趣味还有极有吸引力的舞台气质，一直都是后代青年指挥家们学习的楷模。那在专业的素质方面呢，他是具有很高的这样的艺术鉴赏力，还有敏锐的音乐感受力，以及清晰明快自然稳健的指挥风格。人们在聆听他指挥演奏的时候呢，这些特征都会随着音乐进行自然的流畅的表现出来。现在已经进入舒曼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关于舒曼，大家对他的认识可能对于他的交响曲并不是最最熟悉他的作品。的确，他的交响曲不受人重视，其实原因呢，可能在于演奏的难度比较大。比如说，即便是水平比较低的乐队来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听者呢也会感受到原作的魅力。可是呢，演奏舒曼的交响曲，只要指挥或者乐队的某一个声部出现一些细小的问题，演奏出的效果都会不像样子。但如果是高水平的演奏，舒曼的交响曲对于演奏者和观众都会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艺术享受。这也是今天我为什么特别为您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库贝里克来指挥柏林爱乐团。舒曼是最伟大最正宗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他的音乐继承了德国艺术的传统，具有诗人和思想家的双重的特性。舒曼在创作当中所体现出的独创性、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火一样的热情，使他的作品在当今的音乐舞台上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在钢琴、歌曲还有室内乐在这里面呢也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的交响曲真的是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但也被很多人所忽略了。所以今天也是舒曼时间，来聆听他的两部交响曲。上半时段我们聆听的是他的第二交响曲，此刻已经来到了第三乐章。 C 大调第二交响曲，这是舒曼从1845年岁末开始起稿的，但是由于他的忧郁症和欠佳的身体状况，使得这部作品在1846年10月才完成，历时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在1846年的10月5号由门德尔松来指挥，在莱比锡布商大厦举行首演，并且在1847年出版。从创作和首演的年代看呢，其实它应该属于第三交响曲，但是因为出版顺序之故呢，是被称为第二交响曲，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第二交响曲就是这个了。其实真的是一种奇特的方式和舒曼的重病后的复原相联系，他的情感素质非常的敏锐脆弱，常人能够从容度过的冲击他就感到痛苦难忍。在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是舒曼他来创作的交响乐作品，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聆听，会为大家带来他的第四交响曲的一些片段。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继续走进舒曼，走进库贝里克，特别为您挑选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1964年库贝里克指挥柏林爱乐来演奏的舒曼的交响曲。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坡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名团来了，大师来了，德国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波兰华沙交响乐团，10月17日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序列致敬潘德列斯基85岁生日音乐会，创作生涯经典作品汇集呈现，年华与智慧绽放光彩，攀登当代严肃音乐创作高峰。德沃夏克第七交响曲，古典与现代碰撞摩擦，感受欧洲民族乐派创作精华，详询6655000。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它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位列全球十大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以近5个世纪的光辉岁月傲然于世。10月22日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飞升国际的指挥翘楚蒂勒曼倾情执棒，以最正统的德奥品质演绎舒曼两部经典剧作，完美诠释音乐诗人独有的浪漫情怀，带您感受470年乐团的深邃魅力，领略德奥之声的纯正无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继续维持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大气透明度好，光照充足，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今天的最高气温18度，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温暖的，但是早晚气温较低，今天夜间最低气温5度左右，寒意初显，早出晚归请您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三，大部分时间是宜川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北区举办走进四库全书活动，这部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展露真容。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编纂历经十多年的时间，全书7亿多字，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分重要典籍，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学术领域，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是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记忆遗产，将免费展出到10月18号。不忘初心，奋发图强，新中国工业档案文献展昨天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开幕，1300多件展品勾勒出中国工业近90年来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不少档案文献属于首次公布。展览以时间为主线，由9个篇章组成，围绕着重要事件、重要产品、重要人物和重要精神4个方面，徐徐展开中国工业发展的恢宏画卷。展览将持续到10月23号。昨天故宫博物院迎来了93岁生日，一座新别院北院区项目正式启动。2020年这座文物展陈面积超过紫禁城的园林式博物馆将开放文物库房展示区，2022年6月全面迎客，预计年接待客流300万人次。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美丽，今天是音乐时光机。您听到的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我们所熟知的很多著名的指挥家当中所留下来的这部录音，捷克指挥大师库贝里克和柏林爱乐团在1964年的录音，而且呢选择呢全部都是来自于他的舒曼的交响曲。在上半时段所来聆听到的第二交响曲，下半时段特别为您安排的是第四交响曲，舒曼的另一部交响曲，是完成在舒曼和克拉拉婚后的第一年。 舒曼的第四交响曲，这是在创作第一交响曲《春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动笔的。具体完成时间呢，是在1841年，在他妻子22岁生日的时候，他将这部作品当作生日礼物献给了他。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克拉拉的影响，而且在首演的时候，这部作品得到的回应并不好，于是呢，舒曼就把这部作品收了回去。再在差不多10年以后，也就是1850年到1852年2年间，重新修改，并且配器，对作品的结构进行了修改，比如对于一些分句的延长和缩短，这主要也是体现在这部作品的首末乐章当中。那刚才我们来听的是它的第一乐章，马上我们直接跳到它的第四乐章来聆听一下，它将首末乐章当中的音符的长度一分为二，这也是从而将每一小节的长度呢延长为原来的2倍，使得演出时候乐曲的节奏加快了不少。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说比修订前音响更好，更有效果。